飞，美丽身影人人追，花前月下不停地飞，让谁都陶醉。我想那一只蝶在飞，飞到南来飞到北，迷杨花香在身上，等待佳人归。 对爱情若即若离。